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马翔 USB 节目主持刘达，由 MyRadio 普罗政治学院合办的第二期全方位网台制作训练课程已经开始招生了。在这个课程当中，大家可以学到怎样运作一个网台，以及怎样做一个主持。读完这个课程之后，大家也会有实习机会。咁我亦都係喺呢個訓練班出嚟咧，咁就主持咗馬場 USB 咧都接近三年啦。各位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報名參加第二期全方位網台製作訓練課程啦。 MyRadio 強勢推出獨立付費節目《贏爆全世界》同鬱敏射馬，大家要記得要喺獨立付費節目嘅結帳版面輸入正確有效嘅 Gmail 電郵地址。多謝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嘅獨立付費節目。 好，各位 LA 的朋友，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LA 的其中一個街頭，這樣剛剛加州呢就過了這個休閒大麻的合法化，現在由2018年1月1日開始呢，大麻合法化了，原則上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LA 街頭，你可以看到好多地方現在都開始開這個大麻店，但是你呢其實在這個在這個表面你看不到是一間大麻店來的，那你怎麼知道是一間大麻店呢？譬如說類似這一間這樣，這一間呢它普通好像一個普通的店鋪，它但是將窗封曬，還有最重要的呢它是有一個綠色的十字在那裡，它呢就叫這些呢叫自己做藥房，那有綠色十字呢就代表裡面差不多有一個 Green Doctor， Green Doctor 呢就是開那些大麻醫生紙的，就所謂的大麻的藥房，咁其實即係就大麻鋪，大家就可以入去吸食嘅。咁但係大家你而家睇到啦，呢間就大麻鋪，隔離就係人哋間屋嚟嘅，嚇。咁啊，跟住全部都係屋嚟嘅，全部都係住宅區嚟嘅。你睇下住宅區幾近，根本就喺正隔離嘅啫，喺正隔離，隔一條細街，呢度全部對面就係 apartment， 嗰邊就係 condo。咁啊，所以咧，而家呢個趨勢咧就係、是。無論 LA 又好，三藩市又好，在加州呢每個角落每個街頭呢都開始係咁開呢啲咁嘅大麻店㗎啦。咁喺呢度講咗咁多先。歡迎嚟到LA 睇真啲嘅最新一集啊。咁大家頭先喺節目未開始前呢都睇過我哋出去出面影咗而家今時今日2018年喺 LA 街頭睇到嘅大麻鋪頭又幾近呢個民居，同埋睇到世界各地鼓吹大麻嘅廣告嚇。咁講講點解加州大麻合法化，即係呢個唔係藥用大麻，係呢個康樂性大麻合法化啦。就係、是、因為舊年有一個公投啦，呢、這個公投就叫做 Proposition 64嚇。咁呢個公投呢最終呢劉 Sir 記得係嗰陣時係總統選舉一齊公投㗎嘛， 係一齊公投， 應該係12月嗰陣時啦，前年2016年啦，咁嗰陣時係全加州嘅公投呢就係、是、有57.13% 呢就係、是、贊成，42.87%呢就反對嘅， 係 咁結果呢個公投就過咗。咁另外有一個相關嘅公投就叫做 Measure M 呢，就係、是、同呢個大麻合法化呢係係相對嘅，呢、這個就係呢個稅務 通過咗呢個 Proposition 64之後就有個Measure M 出嚟， 有個附加啦 Measure M 啦，咁呢個就贊成抽呢個大麻稅嘅就係、是贊成就 80.45%， 咁反對就 19.55%， 應該要啦，係咪？ 係啦，係啦。咁結果今時今日係咩狀況呢？就係、是、呢、這個每1000蚊嘅售出嘅康樂性大麻咧，就要納翻100蚊嘅税，即係差唔多係10%啦，10% 啦嚇。咁藥用性大麻咧，就係、是、每1000蚊。嘅藥用性大麻就要立翻50蚊嘅税， 系 咁啊，即系5% 啦， 系 哈哈。咁啊， 嗱呢一個係商家嘅税嚟嘅啫喎， 呢個商家嘅税。 如果我哋入去買 recreational 即係康樂性嘅大麻咧，買嗰陣要俾15% 税嘅銷售税嘅，嚇。而家你講嘅 measurement M 係 個 兩個税， 兩個税嚇。嗯啊 喂，咁其實唔係應該一個大麻税加一個銷售税嘅咩？而家銷售税唔係應該 銷售税，我哋而家俾緊 9.75 啊，10% 啦，係咪？但係如果你走入去買一個大麻咧，喺加州咧，你嗰、那個sales tax 係 15%。 OK， 咁 15% 呢、這個呢、這個就係已經包咗呢、這個。 呢你講緊呢個 proposition M 啊，呢個 measurement M 咧係商家俾政府嘅。 商家俾政府係 OK 嚇 ，OK 明白。咁啊。咁另外又係咪仲有一個叫做轉運税嘅？ 轉運税係啊，再平啲啦，好似係2%，即係cultivation 即係種植啦。 種植嘅轉運 你買嚇，你買、okay. 買嚟種咧， 買嚟種 嗰啲税咧，好似係 2.5% 啦，唔係。 唔係，佢就1000蚊就立翻10蚊税係咪？ 10蚊税，咁即係1% 啦，基。 哦，轉哦 ，OK， 轉運同埋呢個做 research 研究嘅咧，就係1000蚊立翻10蚊税。 嗯， 咁種植嘅咧？manufacturing 種植嘅咧就係1000蚊立翻20蚊税， 係啦，即係2%， 即係2%咁樣。咁啊呢個咧就係嗰啲背景資料啦。咁而家加州嚟講啊，以樓上你呢度揾到呢個係洛杉磯係咪啊？ 係洛杉磯。 而家洛杉磯嚟講咧，就總共有88間呢個康樂性大麻，呢、這個唔計藥用性，即係唔計啊天狗哥你頭先走出去買嗰啲，因為你係有呢、這個。有醫生紙啊嘛， 有 醫生紙，咁呢種咧就唔係康樂性大麻，就藥用性大麻嚇。咁呢個康樂性大麻而家咧就政府係批咗88間，係咪？ 由1月3日開始白牌到而家25日，即係我哋我攞呢個資料嘅時候25日啦。 即係短短21日3個禮拜 就已經批咗。 加州州政府已經批咗88間 啦。洛杉磯政洛杉磯市啦 嚇 LA County 應該 係嘛？LA County 係啦。 咁 LA County 裏面喺 LA 市裏面就57間， 淨係 LA 呢個 city 即係大家都知道好大啦，700萬係咪？咁淨係 LA city 就有57間。 咁另外 我都好 surprise，Orlando Valley 嗰度有31間喎。 嗯， 佢其實佔嘅比例 即係 Santa Monica 以北啦。 以北啦，係啦，即係過咗 Beverly Hills 嗰個山嗰度， 係啦， 嗰個 Valley 啦， 個 Valley 即係包括Woodland Hill， 唔係 Sun Oaks 啊 ，Dawson Oaks 啊 ，Lovage 啊嗰度就31間，嗰度已經有31間啦，咁啊。 咁呢88間裏面呢，其實你點樣分呢？我揾完啲資料之後，我都好奇怪，哇！咁多叫做caregivers 嘅。即係你如果有一日喺 LA 經過見到 caregivers 正正常常， 唔好入錯佢啦 嚇，佢可能就係買大麻噶啦，唔 即係唔係嗰啲康健保健中心啊嚇，個名字就好聽啫係嘛。 所以你啲紙嗰度你都會見到我 highlight 咗咧就係叫caregiver 啊或者 herbal care 啊或者patient association 啊嚇呢啲 remedy caregivers 啊。compassion 嚟啊！ 哇 啊 即係啲名字就好多啊， 名好多啦嚇。咁但係你唔會未必意會到佢係賣大麻噶啦。 即係有冇係咪有啲似伴遊啊、按摩啊嗰啲其實都係同一樣嘢。 但係應該有啲 有啲 sign 啊， 係啊，先保。譬如有個綠色葉咁樣， 係啦，我哋嗰個片就係頭先嗰個就係佢有個 logo 啦，咁個 logo 就係中間有個十字咁樣，跟住綠色嘅， 有個綠十字，即係代表裏面有一個大麻藥劑師啦，係咪啊？ 就唔一定有一個藥用大麻藥劑師，有個人著住白袍咯， 有，同埋 但有好多鋪頭都冇呢個 嘅。OK， 通常都係有人喺度賣。 同埋，通常你講過話呢啲鋪頭門口係要擺一個牌 嘅，係啦，咁、那個牌而家你攞呢啲大麻牌咧，咁佢一定硬性規定你有一個負責人，咁個負責人咧就一定要擠佢個電郵啦、姓名啦同埋電話係24小時 on call 嘅。如果有啲乜嘢問題咧，咁即係出邊啲市民咧可以隨時打電話俾呢個人 complain 嘅。 哦，即係呢個對外嘅， 對外嘅係啊， 唔係 audit 嗰啲案 call， 係隨時你都可以打俾佢嘅， 係啦嚇，24小時嘅，要寫到明係24小時嚇，即係你可以市民係24小時可以 call， 同埋要揾到嘅，佢要接電話嘅， 係啦係啦，唔一定話佢係咪硬性要接電話啦，但係佢哋嘅規矩就係你一定要擠個擠呢個人嘅資料喺門口俾人哋揾得到， 嗯 嚇，佢係可以assign一個 employee， 唔使一定係老細嘅，即係譬如話。 你啊雇员 A， 咁你又挤呢个名出嚟啦吓，咁廿四小时都可能有人会 call 你。 即系总之一定要有人接到个电话啦。 有个电话可以俾 有 电话 俾 啦 ，OK， 调转嚟 ，OK， 吓、嗯， 咁啊，仲有啲规定啦，就唔可以抌垃圾啦，唔可以喺出边 parking lot 嗰度啊吓，即系我呢啲咁嘅药用大麻或者系康乐大麻嘅铺头出边，就一定有啲牌啦，话唔可以饮酒啊，唔可以食烟啊，唔可以喺出边食大麻啊咁样啦，即系喺个 parking lot 里边。同埋個 operation hour， 即係個 營業 時間咧，就最早可以六點，但係十點就一定要閂門噶。你賣酒可以賣到兩點啊，但係大麻就限硬性規定十點閂門嚇。咁同埋呢一啲都有每一個客入去都唔係話買幾多可以要買幾多就可以買幾多嘅。 哦，有限制嘅。 有限制嘅嚇、 嗯， 但係好多喎，一個人可以買28.5 gram。 哇！你真係28個 party， 你真係開 party 噶啦！呢啲係去到係咪？咁同埋每一個人可以買28.5係 non concentrate 咧。呢度就有一個 gram 啦，已經 嚇。大家 即係一陣間可以講講 嚇，好似兩粒話梅咁嘅大小啦，係咪？ 嗯 嚇，咁你種嗰啲都可以買六。棵未完全 苗 嚇嗰啲六棵苗啦，可以咁樣講啦嚇。 嗯。 同埋八個 concentrate 係咪即係話更加濃縮嘅？ 有幾種，一種 wax， 有一種油精油嗰種 嚇。 唔知佢咁佢 係啦，咁佢就話28.5嘅係 non concentrate， 八個 gram 嘅就係 concentrate 啦嚇。咁、意思即、就、係、是、其實你要買，就算每日走去買嘅話，你都可以買到好多噶啦，係咪？ 可以轉售添，佢呢個量。 你一個平時啲人食一日一個 gram， 唔會一個 gram 啦，係咪？ 好難講 嚇、啊，有啲人 好睇，有啲人好勁咁樣 排隊咁樣。即係你久唔久食一次嗰啲，譬如啲 college， 我呢啲可能一日都食唔到個 gram 嘅，有啲人可能一日食五個 gram 都有嘅 嚇。咁、所以你話食五個 gram 嗰啲係食一個 join 啦，咁樣講。 一個 join 都差唔多一個 gram 啦，差唔多一個 gram 係咪？咁好少人食五支啦一日。 呢個係三個人 share 噶，食一輪。 啊，你動一動出嚟咧。 啊，既然大家入到呢個話題啦，我頭先都忍咗好耐噶啦，因為我一路坐喺度咧，嗰陣味係好攻鼻嘅。咁我真係而家我今日其實有少少鼻塞都通翻咁樣。咁我哋其中一個。直主持阿天狗哥啦，咁你今日有冇坐喺度噶？其實你嚟之前 冇咁啊！咁你當初唔可以揸車， 可能你我唔知你有冇喺烏華啊嘛咁樣。咁你講下啦，你講下呢啲係乜東東咧？ 介紹下， 介紹下。 呢啲就卷好咗啦，但係應該睇電影應該通常都見到呢種。 我通常見到啲係白色細好多嘅，細一半啦，細呢個。系啦， 嗰啲可能 自己卷嗰啲 啦，一個人即係一個人食就可以咁短啦。呢個可能就 share 啦，三個人 嚇 或者五個人咁樣啦。 但係你自己包嘅呢個，唔係佢哋包 買翻嚟就咁樣。 哦，買翻嚟已經包好嚟啦。哇 ，OK。 咁呢個點咧？水煙 呢只就係個 bomb， 佢係 頭先你嗰個唔好意思，頭先我你嗰個就係一個 gram 嘅，一個 full gram。頭先你嗰支。 差唔多，可能多少少咯。 而家有個 gram， 譬如話你一支呢啲，你做買幾多錢？ 八蚊，五蚊又有，八蚊又有。 包咗税㗎。 靚， 係含咗税。O K， 包咗税。跟住佢有啲靚，佢有分靚同唔靚㗎嘛。靚嗰啲可能十幾蚊都有。 嗯嗯， 睇品種， 即係茶葉咁。 你可以係都差唔多啦。 係，即係香 唔有佢哋有 recipe 噶嘛。 嗯， 即係佢哋混種混啲好靚嗰啲就好貴咁樣。 嗯， 你又食得出嘅？ 我唔係好食得。 聞你睇落去已經睇得出㗎。 即係你食一啖又有反應，同埋食三啖有反應冇分別。 嗯， 同埋你 high 咗之後，你係會好舒服，好 smooth 咁樣，定係即係個 好 mess up 咁 樣。心入面啊，即係可能話有啲人話。唔靚嗰啲可能頭痛啊，心口唔舒服啊，我啃得滯啊，嗰啲草咪唔靚，靚嗰啲咪好似飲酒咁樣， 係咯，飲酒飲啲好嘅酒就唔會頭痛啦。定買，但係你買幾蚊嗰啲麥佬嗰啲 Tequila 咁樣，第二日就第二朝啦，咁你唔使。 咁其他呢啲咧， 你呢、這個就係、是、即係 呢啲花蕾啊，呢邊係大麻花蕾啊，咁啊打碎佢咁樣擺到燒喺度，好似食水煙。 咁水煙會有水喺度嘅，要加啲水喺度嘅， 因為你佢啲煙係熱嘅，冷卻再擺啲冰喺度咧，就唔會灼喉。 O、okay, K， 因為即係你要加啲冰喺呢度， 因為佢係吸咗落去呢度。 然後你要打住個打個 鼻，吸啊嘛，一路咁樣吸，咁佢啲煙會積咗喺度嘅。咁、你一掹起佢咧，佢就一夜上去啦。所以如果 叫一夜上去， 一夜咁樣， 即係將 一啖嘅， 將佢累積嗰啲嘢一夜咁樣。咁佢擺啲冰喺度就唔會灼到個喉嚨，因為有啲人控制唔到個呼吸啊咁樣，可能會灼喉咁樣又唔舒服咁樣。 O K。OK， 咁呢啲譬如話你一呢啲咁點賣咧？ 點賣去計 gram 數咯。 嚇、 啊，咁啊， 唔係即係咁一次，你除一次要塞幾多個 gram 入去？或者 到啊，一個 quarter 度咯， 一個 quarter 度 ，quarter gram。 即係你一 gram 可能煲兩三樣冇嘅。 咁一 gram 幾錢啊？呢一種 呢只就13.7。 嗯、即係可以話由五蚊八蚊去到十幾廿蚊一個 gram 啊！ 呢、這個嗱呢、這個先五蚊雞都唔使四個幾嘅， 即係視乎嗰個品種 啊，品種嗰、那個 quality、或者喺受歡迎程度咯，係好似酒咁，咁就你。 但你仲有用嗰支 呢支就係電子煙啦， 嗱呢只新產品係嘛？ 呢只都唔新㗎啦， 呢只大麻電子煙啊！ 咁啊！呢支本身係電子煙個頭啊嘛， 嚇！ 咁佢賣就賣呢成碌呢個賣俾 佢係賣個焦油係咪啊？ 佢嗰啲精油， 精油 嗰啲精油，嗰啲大麻精油提咗出嚟嘅。咁電子煙個氣化器咧，氣化咗咁樣食。 你覺得電子煙同埋你用幫又分別大唔大咧？ 精油咧就勁啲嘅， 啊 concentrate 啲嘅， 係。 但係咧又即係。唔同嘅感覺咯， 嗯， 但呢只電子煙呢只就味冇咁重，呢只燒出嚟咧就自然燒就好勁。 嗱，譬如話煙嘅電子煙啦，你可以加啲嚇蘋果味啊、香橙味啊嗰啲，呢啲大麻， 佢冇，係純粹大麻精油。 同埋呢啲都係納入所有管制之中嘅，因為電子煙譬如話有啲可以喺譬如話係可以喺室內食噶嘛，電子煙係咪？ 應該係 ban 咗噶， 而家 ban 咗 一樣， 而家一樣嘅人，我 OK 嘅， 即係曾經係 OK 過嘅。你意思係、 我唔清楚啦，不過唔敢做。飛機係禁止噶，電子煙就一定。飛機啊， 飛機好似係帶都唔准帶啦。 我唔知道俾唔俾帶，但係一定俾曬 咯。哦，你講起飛機都要講下，因為大麻淨係喺加州，即係美國淨係得8個州合法化啦。咁啊，呢個唔係聯邦嘅法例啦。即係美國本身就唔係喺聯邦嘅層面就唔係話大麻合法化。咁啊，八個州柳 Sir 講嘅話，第一個州就係阿拉斯加嘛。 係第一個州喺1996年嘅時候，第一個州就是、當時係帶動咗好多旅遊業嘅，好似係一年可以有2 billion 嘅人係因為有大麻，所以去咗 Alaska 嗰度去， 即係為咗呢一樣嘢去嗰度住。 即係好似有啲人都會去，之前會去 Amsterdam 啊、Jamaica 啊，咁呢啲地方其實就係、是叫做 decriminalize 個意思咧，就係你唔係合法嘅食係唔係合法嘅， 但佢又唔會執法， 係啦。差人唔會執法，你見到食嘅話都唔會走嚟拉你啊！ 即係呢個不明文嘅規定，即係 佢哋就唔係叫 legal 啦，我哋加州反而就叫 legalize 啦，係咪？ 誒應該係州嗰啲州嘅警察冇權拉你。 喺即係我話喺嗰啲 decriminalize 嘅國家，即係譬如你去Amsterdam 咁樣，係專門淨係啲咖啡店裏面賣嘅嘛，喺入邊食啫嘛，咁但係佢其實係唔合法噶，咁但係你唔可以，譬如通街走嚟食啦，亦都唔得啦，係咪？咁但係唔就係、是、好似頭先你咁樣講，差人唔會執法，唔會拉你嚇、 即係好似嗱呢度資料揾到咧，就是、全球啦，只有70個國家係叫做 decriminalize 或者 legalize 或者 legalize 啊。 咁但係正正式式真係叫 legalize， 即係真係合法化咧。除咗美國之外咧，就另一個國家就叫烏拉圭 嘅。係啦，淨係烏拉圭一個國家係可以食， 可以賣合法賣出，可以transport 同埋可以係啦，同埋可以係咪叫出？可能你就咁拎嚟拎去啦，意思 即係你譬如話你大家都知道哥倫比亞呢啲啦，哥倫比亞呢國家即係佢販毒都好犀利啦。 係啊， 咁佢本身嚟講佢都唔係叫做合法化嘅，佢只不過可以種植 係 嚟嚇， 或者 監管 係啦。好似頭先咁講啦，你可以食，你可以賣，可以帶，即係周圍拎嚟拎去，同埋有一個可以種啦嚇，呢四個範圍嘅啫嚇。 嗯， 每個國家都係合唔合法，即係睇呢個四個 category。有啲可能係你可以食嚇， 種賣 係， 同埋呢個運輸係咪啊？ 係啦 嚇。咁你頭先講呢個情況。呢啲大麻一過咗加州境啊，去到第二個州內華達州咁樣樣，亞利桑那州，咁啊即 係合法， 亞利桑那合法， 合法係。 OK，Colorado 都合法，咁另外賓夕凡尼亞州合法，華盛頓州合法， 賓夕緬恩州合法，好似未講話係合法，即係我睇呢啲資料就未合法啦。但係我哋上一兩個禮拜睇個新聞咧，就係話賓州想管制咧，就係、是、想管制話你有槍嘅咧就唔可以食大麻，你淨係唔可以同時兩個都做， 即係話有槍就合法有槍啊， 係， 即係佢俾咗個 license 你有槍， 係， 你就唔買得大麻嘅， 係啦，你買大麻嘅話，亦都買唔到亦都唔應該擁有槍，係淨係賓州。 咁你有呢個醫生指引食大麻咧， 唔係賓州 啊，就攞唔到槍， 攞唔到冇槍啊， 係啦，就係咁嘅情形啦。 即係一個咧就肥人，一個就比較。 所以美國而家50多個州咁好多都好多都提倡話合法化啦，只有6個州係連 medical marijuana 都唔俾嘅， 嗯， 全個美國只有6個州。 係咪啲保守呢個州咧？ Idaho 啊，好似寫咗出嚟啊 ，Idaho Massachusetts 嚇 ，Texas 啊唔係 Texas 唔用應該得。 嚇，淨係有幾個咯，唔 係。嗱，有啲背景性嘅資料啦，咁都可以講講嘅。咁嗱，佢話嗱，而家咧如果我講錯啦，阿柳 Sir 糾正我啊。 係。 1654全國國家咧，應該係嘛？呢、這個係發出呢個臨時執照，因為所有賣大麻嗰啲都叫做臨時執照啊嘛。嗯。臨時嘅 license， 咁係俾賣大麻嘅。咁然後咧呢、這個政府機關咧就發出咗159個 license， 就係俾啲康樂性大麻嘅。最高嘅即係最多大麻鋪、康樂性大麻鋪嘅城市咧，喺加州咧，而家就係、是、第一就係 Sacramento， 第二就係 Santa Ana， 即係橙園嘅 Santa Ana， 嚇咁樣嘅。咁樣咧，呢度亦都發咗209個藥用性大麻店。就係俾啲叫做micro business， 即係嗰啲咩微商店啊，即係佢有可能唔係賣開大麻，係即係楞住賣埋大麻嗰種啦。 嗯、 我估計係咁 有個國家淨係喺 Starbucks 嗰度先有大麻賣，好似 嚇係。 唔係國家有個美國嘅 state 啊， 有個 state OK 可以。 即係我相信呢一種就叫做楞住賣啦。 係啦係啦，可能即係 micro business 嚇，你就唔可以。你就唔可以自己開一間叫大麻鋪啦，係啦係啦，咁啊同埋嗰啲 distributor 即係嗰啲批發商啦，同埋嗰啲 lab tester 即係嗰啲即係嗰啲實驗室研究生研究大麻嘅藥用性咁樣嘅嚇咁樣， 用自己嚟研究 嚇。咁啊聯邦呢、這個農業部咧，農業部就發出咗534個種植大麻嘅 license 啊嘅牌照啊，即係可以種植大麻啦。即係大規模種植啊！即係呢個就係、是大麻農夫啦，可以咁講啊。多數喺北加州嘅嚇。 以前未合法嗰時咧，都搲即係啲FBI 都有試過去搲呢啲咁嘅種植場啦。 嗯。 咁佢哋唔知我哋有冇講過咧？話啲屋咧用電量好高啊，種大麻嗰啲。 哦，係 用直升機去探熱能探測，射落去咁樣。 咁啊，即係譬如你懷疑啊，嗰間屋好似收到嘅線報種大麻喎，咁啊，去到嗰度用個熱能。 而家可能啲屋係裝埋呢個太陽能板。 咁啊，睇你 查電表即刻 check 到。 查電表，跟住睇下你係咪熱量特別多啦，因為你係長期24小時照住啊嘛。 嗯。 高温同埋高氧氣嘅需要。 咁所以就可以探測得到啦，咁頭先你講開話呢啲數據咧，其實我自己都有啲數據嘅。咁我自己都唔知道，其實大麻喺中國首先容起嘅，已經有佢哋話啦嚇。 聽大師佢講講啦， 五千年嘅歷史啦，原來已經 做大麻 都唔係嘅。凡有呢啲嘢咧，其實即係 草藥係咪算係草藥啊？以前 係草藥， 絕對係草藥。凡係同呢啲同止痛啊、迷幻嘅藥有關咧，中國我哋中國古人好早就已經知道呢啲嘢嘅，因為同係止痛同迷幻佢嘅藥性咧係最容易知道嘅。你有啲好似慢性嘅藥咧，要經過好長時間嘅，即係好多人去試咧先得。呢啲嘢咧，你擺落口你就知道嘅，所以呢啲係好容易突出，唔單止中國啊。即係好多古民族咧，都用呢類，即 係 印度啊，直情係公元七十幾年，即係古羅馬已經肯定有藥用大麻噶啦。即係呢啲係好長久，唔係啲近代嘅事嚟噶啦。呢啲已經即係中醫用佢嚟做藥，係藥引添啊，仲要即係大家知道咩叫藥引啦，即係冇咗佢，即係成劑藥得。即 係喂，《本草綱目》嗰啲有冇記載？ 有，我要翻去，我要翻去抄下本草綱目先。但係我就即係可以好咁講，即係一定有。但當然啦，佢嗰個學 名未必一定大麻， 係啦，佢嗰個藥名未必一定要大麻，即係好簡單啫嘛。 谷入邊係咪有一個好似就係大 麻？唔係，即係好簡單。以前啲人所謂食五色散，即係類似我哋而家嘅 cocaine， 其中有一個成分都係大麻嘅。中國道家煉丹咧。大麻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成分嚟，因為可以止痛。 嗯， 有時啲人怕藥啊，鎮醫施藥啊，點解嗰啲藥翻去唔痛冇事咧？好簡單，好成分嘅就是大麻。 可能啊，關公嗰陣時刮骨療傷解毒， 華佗就分明就用咗呢啲，佢可能用大麻，可能用呢、這個另外一種止痛係咩？ 安藥， 阿片。呢兩樣嘢都係啲好古代，都係啲好常見止痛嘅藥嚟嘅，唔係啲好神奇嘅嘢。不過，即係當然啦，去到現代嘅社會，我哋過分濫用。 可能嗰陣時關公即係講題外話啦，佢哋《三國演義》啦，係話直頭係刮骨，即係乜都唔使喎，就咁開刀喺面前，佢仲喺度捉棋喎。 其實古時打仗。用呢啲凡係可以止痛同鎮靜嘅嘢咧，係好平常嘅啫。 我哋講開打仗，阿柳 Sir， 你講話以前美軍 係嘛？係美軍喺越南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嚇越南越戰嘅時候咧，好多都係食大麻嘅。咁佢哋當時可能 即係但嗰陣未合法嘅，但係佢喺海外食就 OK 嘅。 海外食 OK 啦嚇，佢哋直頭影啲片即係啲紀錄片咧。个军官讲紧电话嘅时候，都仲系攋住啲大麻喺度食嘅，系基本上系好多人食啦。因为嗰阵时喺越南啊，佢哋好容易可以买得到啦。啊，点样买嘅话，佢哋冇详细讲咯。 点解七十年代 金三角啊嘛？ 点解七十年代后期大麻喺美国泛滥得咁紧要咧？就同越战有关 系 噶嘛？ 可能系几百万有讲过系， 百几万美军喺。經過即不停咁調佢嚟過，你諗下有幾多人將嗰個用大麻嗰個習慣帶翻嚟美國本土啊？ 翻翻嚟嗰陣時，佢哋亦都有咁 保留咗呢個習慣啊嘛。所以七八年十年代大麻即興盛得咁緊要咧，有啲人又話因為越戰嘅關係啊嘛。 所以1978年嗰陣時係基本上有50% 嘅人都試過嘅。即係人口嚟， 八十年代， 1978年嗰陣時 嚇。哦，因為克林頓、Bill Clinton 佢都承認自己吸大麻， 有試過啊。 Hippies 問 題係啦，係 Hippies 係一種。 有一個好出名嘅大法官想 nominate 佢做大法官，想做 Supreme Judge 嘅，都係因為佢做 Judge Professor 嗰陣時食過大麻，所以先至彎咗啫嘛。 咁亦都有。Nixon 嗰陣時 ，President Nixon 個老婆就提出嚟一路話要倡議話禁止大麻啦。咁啊一路點解我咁樣講呢？係之前譬如1937年嘅時候呢，美國都係有曾經有一段時間呢，佢冇講喺邊個州啦，係合法嘅。只要嗰啲商家買個 test stamp， 咁你有個 test stamp 呢，你就可以合法賣㗎啦。 你講起商家啦，其實呢、這個衛生部門啦、 在加州已經發出了384個可種植，即係可提煉大麻嘅license 啊，嗰啲牌照俾啲工俾啲商家喎。其實而家 係啊， 其實你講嘅呢個 number 都幾驚人 喎。係好驚人， 因為呢個係即係代表，即係呢個代表提煉大麻嘅廠，其實可以咁講，384個牌照咁樣樣。咁啊，天狗你點解可以攞到個醫生紙？ 唔夠瞓咯，瞓著 失眠。即是失眠，所以攞到醫生紙咁樣。咁其實翻嚟，因為我點解咁講？我講少少背景資料，跳一跳啦。嗱，先前咧，三藩市唐人街咧就有一間鋪頭咧，就想開大麻店嘅。咁點知嗰間鋪頭咧，唔知喺50碼定係即係總之好近喺隔離咧，就是、幼稚園嚟嘅。咁結果咧，那個反彈就反彈得好緊要。咁嗰、那個。嗰陣時我在網上看到那些中文傳媒啦，他就訪問那個校長，咁都是唐人嚟，講廣東話嘅。咁另外那個校長咧亦都發起了那些家長咧去每日在那度抗議嘅。咁結果而家嗰間大麻鋪咧係開唔成啦。咁本來嗰間大麻鋪本來是網吧嚟嘅，咁樣。咁我因為我而家睇到你呢度好多產品啊。舉個例，好似呢啲 health 咩啊 ，health care 呢啲好似係嗰啲，好似係嗰啲health bar 咁，即係好似係嗰啲 energy bar 咁樣，但係其實是大麻嚟嘅，大麻提煉嘅， 咁啊當零食就 當零食嘅。咁另外呢啲係咩嚟嘅？朱古力， 朱古力 ，milk chocolate 呢個係牛奶朱古力糖。 嗰啲老實講喎，呢嚿嘢真係攞翻公司食，你唔冇人知嘅喎。 Four Twenty 嗰度咪？個咪嘢 嚇 420 咁，你可唔可以講咁？因為嗱，而家講緊咧，其實今次呢個法案過咗咧，而啊而家出咗咁多個 license 俾嗰啲商家啊，俾嗰啲鋪頭啊，咁同埋俾嗰啲種植場咧，其實嗰個 impact 係好大嘅。因為你睇到其實呢、這個嗱，你擺出嚟就知道大麻啦，呢、這個擺出嚟煙啦，但係呢啲朱古力同埋呢個呢啲 energy bar 咁樣樣，咁啲人係好容易就會令人到哇，就會上咗癮或者開始嘗試食。咁如果你話擺喺一個好近啲細路仔或者好近啲年青人嘅地方，咁你作為一個即係都有食開大麻咁，你其實點睇咧？ 佢應該標號啦，好似食煙咁樣，啲煙咁樣有標定啦。 有標定 係乜嘢嚟嘅？啊，係咪先？因為佢已經立法啦，首先。未成年買啫嘛， 21歲， 係咯，佢 加州喺21歲嚇。 嗰、那個咩啊， 即係好似 同一個部門管啦，煙酒同一個部門管啦。嚇，佢應該標籤所有標籤有警告。 嚇， 係而家係冇警告嘅，係咪？ 係咯， 你咧落 都話都唔知噶咯，都唔知係大麻。 但你朱古力嗰個 420 係咪好多產品都係有 420 呢、這個 420 係一個暗示咁。 係啦。即係有一啲， 我就唔知啦，我又唔知科通嚟乜嘢啦。 係啦，有一啲係點講咧？有啲人家長可能唔知啦。譬如你啲細路如果見到攞啲嘢翻嚟，有呢個 420， 咁其實 420 係乜嘢嚟 嘅？係一個 係佢嗰個法案嗰個編號係咪？ 嗱，我諗係幾年2003年。 老實講，如果我除咗個招紙，我就咁整個咁嘅巴，好老實講，我真係唔知係咩嚟嘅喎。 你 烧埋 呢一个啦， 呢个 朱古力就呢 个朱古力 420 开 唔开得嘅？你 开吓咁啊？呢一个 420 系点解咁多喺呢啲大麻产品上高咧？就系、是、一个我谂系2003年嗰阵时嘅法案啦，就系话如果你若用大麻或者系有大麻成分嘅咧，你就基本上就系、是要有啲列出嚟嘅嘢啦。咁所以佢哋大部分呢啲产品我。好似天狗講都係有一個 420 嘅number 喺度啦。咁你自己家長嘅話， 佢應該係真係要寫住呢個吸大麻危害健康啊咁樣。 或者至少話 maybe 有大麻成分嘅嘢食，有一個標籤係全部都一致嘅。 嚇，而家冇啦嚇。 而家冇， 而家未有。 嚇， 因為佢呢啲應該唔係，佢呢啲應該自家仔女買。 咁啊， 有個廠做 嘅，有啲倒退啦，係咪？你煙嘅話，我哋禁咗咁多年，用咗咁多錢去禁煙，係咪？咁而家反而大麻， 冇雖然冇足夠嘅醫學數據去話食大麻係同煙咁相差咁即係對身體嘅損害咁多啦。咁但係你睇下呢啲產品冇商標冇警告嘅話，係咪？仲有而家出面你仲見到好多地方，巴士又可以見到廣告啦，係咪？ 嗯。 標榜好多廣告啦，都係提倡話，譬如你食我哋食大麻，可能就可以減少到medical bill 幾多個 million 啊，甚至乎 billion。 但係呢個冇實質數據， 政治手段。 政治手段嚟㗎，係嚇冇我唔相信有一個實質嘅數據啦，甚至乎健康嘅話。你而家去，我去上去 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 即係美國嘅 肺癌協會，係啦，肺病協會， 肺病協會啦，佢都話你吸呢啲大麻咧，你其實嗰啲嗰啲成分咧，都係有香煙對人體傷害嘅成分。 因為你吸入去，你氣化要吸入去，就會有呢個影問題。 係啦， 即係佢會殺死嗰啲健康嘅細胞，係咪？ 一來會減低你個免疫功能啦，嚇。第二咧就係你個肺氣管嗰個 cell lining 咧係有啲 airway 噶嘛，咁佢深烤可以block 咗啦，令到你有支氣管炎啊，甚至乎你當然食嗰啲 toxin 啊 carcinogen 啊，即係 carcinogen 係其中一啲致癌嘅。 carcinogen 就係致癌物質。 係啦，咁都係吸咗落去嘅，但係而家你上網去揾話大麻對身體嘅害處咧，其實係好少嘅。吓、 啊，即系呢啲咧，其实 好少嘅意思系未有足够嘅数据去 prove 话呢一个。你知美国啦，医学嘅话一定系要有几多数据去support 你呢个 finding 噶嘛。吓、咁所以而家就系好少啦。但系话，尤其是系譬如 HIV 嘅 positive 嘅病患者，更加唔应该食，因为会 further 去。 因为佢本身 个免疫功能已经差， 系后天免疫缺乏症啊嘛。呢、這个 HIV 嘅全名啊嘛。 系啦。咁同埋你二手煙嘅話，即係美國肺部協會都話你二手煙嘅大麻嘅二手煙啊， 二手大麻煙 係啦，佢絕對相信同香煙嘅損害咧都係一樣，甚至乎更嚴重過直接吸入去嘅嚇。咁、但係亦都係冇數據去 實證。仲有一個嘢要提唔出就係、其實電子煙個毒性可能大過煙。係 啊，亦都相信嚇。 電子煙都係完全冇， 因為佢容易吸，你就會吸得多啫喎，係嘛？ chemical 啦， 因為完全 chemical， 完全係 chemical。 咁講開頭先話冇啲醫學數據啦，咁我哋美國十幾廿年前食煙，咁當然收重税啦嚇。我呢個數據冇講話幾多年嘅，但係佢話就係每年嘅香煙嘅税收收入係25 billion。咁25 billion 聽落好多啊，係咪？咁、但係 end up 政府要用翻250 billion 去俾一啲因為吸煙令到你有 long term health care 嘅問題嘅保險啊， 即係一句到尾得不償失， 得不償失嘅係，但係你十倍嘅班定喎嚇，即係25 billion 賺咗， 焗住要揞錢幫佢， 嗯哼。 即係你做咗呢樣嘢，你賴他咁樣，政府又要幫你收， 即係幫你執手尾啦。 係啊，執手尾。 係啊，咁即係你係咪想而家收咗你而家有嘅税收先啦？係咪？到最後你係要病嘅時候，咁我哋先攞啲錢出嚟去再幫翻你啦，係咪？ 佢本身成個循環好奇怪，你個人做咗呢樣嘢。個後果咁變咗，政府要幫你揞錢出嚟搞掂佢。 係啦，我完全覺得呢一樣係有啲本末倒置啦。 當然會有人想負責翻嘅啦，邊個會想負責翻啊？呢個奇怪嘅成個循環。 係啦，咁你合法都係因為我哋選民去投票去合法啫嘛，係咪？咁你冇理由逐個告得翻嘅，冇可能嘅呢樣嘢係咪？又唔係話州政府或者聯邦話OK， 我合法咁樣。 你係公投過咗嘛？係 啦。 不過我嗰陣時係投 no 嘅。 我都係投 no 啦，因為我見唔到， 因為嗰度相關嘅法例咧就未完善，即係譬如話你啲標籤法啊，呢啲根本就未到位嘅，就太倉促，我自己覺得嚇。 咁但係你咩？你就咁去啲藥用嘅大麻店買，有冇啲呢啲 bomb 去買埋嘅？ 呢啲唔關事啊，喺嗰啲 aftermarket 嚟㗎啦，呢啲係 喺你嗰啲所謂藝術家整嗰啲玻璃藝術做出嚟。 但係佢哋係有埋支煙賣俾你嘅 medical 支煙唔好啲十蚊啫嘛， 即係卷煙啊， 卷煙 即係嗰啲係佢嗰啲鋪頭幫你卷啊， 卷好咗啫嘛。 啊，定係喺個廠度已經卷好咗？ 我冇睇住卷，我唔肯定。 嗯 嗯，係啦。咁所以啊，我自己就我都係好似新年咁啊，投反對票啦。 嗯 嚇，咁、啊、但係你有冇投啊？當時有冇投 yes 啊？ 我有啊，有啊，要冇就罷嗰啲心態咁。 咁但係對你嚟講，你而家就算食都冇問題啦，對中亦都冇問題啦，係咪？咁、對你嚟講有冇啲咩分別咧？ 其實有同冇冇分別㗎，冇咪唔食咯，有咪食咯。 嚇、啊！即係我 第一刻罷咗。我哋可以問個私人啲問題。其實你話你失眠啦，咁真係治唔治到失眠咧？你又醫生 真係即刻瞓得著， 係咪啊？ 真係即刻瞓得著，你大概。一夜怼一烂怼一啖呢个，跟住即刻有睡意。 但系安眠药都得嘅， 安眠药都伤伤心。 安眠药都系伤心。 我哋话你话啲唔系医生开嗰啲安眠药。 嗯。 嗰只叫咩啊？我唔记得叫咩名，我食过一次。吓、啊，系可以嘅。 咁所以你会选择系大麻用医？ 怼粗唔系净系医眼瞓啦。 啊、我有听过话，食完大麻， 你 OK 有好 性行为嗰阵时会开心啲。 呢个有即系持久力嗰啲问题啦。仲有你谂嘢，你会谂到啲平时唔会谂到嘅嘢。问题 啊， 你 即系唔怪得嗰啲艺术家又要用啲，即系要咁样攞灵感啊。 全部都系对错嘅，啲所谓 modern art 啊咩，尤其是跳街舞嗰啲特别边特别好，全部都对过错嘅。嗰有一期時期嗰啲藝術品點解咁樣要啲嘢唔正常咁樣好多對個草噶， 嗯， 嗰啲係 即係創作靈感啦，或者 so call 或者你唔係淨係創作靈感，係你某啲事情你唔明點解你對完草你會好似個精神上放鬆咗， 嗯， 你就會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 啊放鬆咗，我相信會有嘅， 即係你會去你諗嘢會有唔同嘅。個 process 會唔同咗、即係個精神上可以有舒緩咗。 你話放鬆啊，咁樣而家喺加州你食咗大麻揸車嘅話，都會係 DUI 啦嚇。咁點解你覺得食咗之後都會有 DUI 咧？你飲酒好容易會飲下， 因為你個反應慢咗嘛。 嚇、啊，反應慢咗。 唔係淨係揸車啊，你個人嗰個智慧能力會下降。 智慧能力下降， 智慧能 哦，智慧 OK， 即係防衞能力會下降， 因為啲反應慢咗， 係警覺性喎，因為你個人輕鬆咗 嚇、 啊，即係如果譬如有人爆人入爆門入屋，跟住你懟咗坐啊， 慢 慢咁你就冇反應嘅，係呢、這個都係一個危險嚟 嚇、啊，反應都係真係慢咗啦， 反應慢咗， 你聽啲嘢好似 聽嘢會慢咗，長咗好多，講嘢會慢咗，諗嘢又會慢咗 嚇，咁、啊、但係點樣可以幫助？即係我就感覺唔到啦嚇、啊，感覺唔到啲。反應慢咗嘅時候，但係又幫到你諗另外一樣嘢。 你個人個反應慢咗、 啊， 但係你個腦入邊諗嘢快咗。 你覺得係咧？ 真係啊！真係諗嘢會快咗。 我冇呢咁 嘅。你會係咁諗一啲，即係你可能可以好有靈感咁樣，會有好多 idea 出嚟。 但係你食大麻嗰時，你唔飲酒嘅，你本身唔係。 試過一次，但係我覺得兩個衝， 行 有酒都唔多飲，因為。一個血壓，一個大麻令你血壓下降， 嚇、 啊、飲酒會令你血壓上升，兩個對沖，嗰對身體會好大負荷。 嚇、啊，我都試過一次飲到啤啤咕嘅時候懟啦，再哇真係 fuck me up， 係 咯，所以嗰次 之後有啲人覺得好爽喎， 可能 有啲人得嘅喎。 咁、啊、你自己覺得仲有啲咩好處咧？ 咩 最啊？譬如性行為啦，係咪？有啲女人都話中意 high 咗嚟做愛啦嚇，會仲開心啲啦。可能敏感度皮膚 係敏感度 咯、 女性嘅敏感度高啲、 啊、 但係呢個係 好個人 非必要嘅呢、這個 咩啊？ 非必要 啊！ 仲有啲胃口會好啲咯。 不過我 係有啲人食完 係 咁 食症， 係咁剔啊， 有啲厭食症嘅人係懟草會食到翻嘅。有呢個。 不過我話題外話講一講咧，就係、是、好多你，譬如我哋而家去見工去翻工，好多工咧都有 drug test 噶嘛。 嗯。 懟咗係 drug test 唔過嘅。 三個月內你都會睇落嘅。 好似州政府政府工 啦，即係政府工啦，銀行工啦，你要嗰個身體檢查。 你揸槍嗰啲工作咧？ 係啦。 嚇！ 保安嗰啲。 我都係嗰句啦，我都係嗰句啦，臨到尾聲啦，因為我相信個大趨勢咧，其實會越嚟越多州份咧都會大麻合法化，但係起碼咧就嗰啲相關嘅法例咧要做得好啦，嚇、即係譬如話你三藩市呢個案例，你喺幼稚園嗰度想開大麻店係咪啊？即係你起碼都要喺咩半里之內啊咁樣嗰啲，尤其是係中學啦，係咪可以咁講，或者係嗰啲 community college 啦，嗰度係唔可以開啊。同埋 college 其實好多 college student 都食嘅，佢呢啲數據都話係三分一嘅學生係有食嘅。 但係問題係 同埋嗰啲標籤法啦。 問題係佢俾幾多入去，你攞唔攞到？你可唔可以得到？ 可以 legal 嘅係咪？即係如果我可以一日可以買28個 gram 嘅，我係個高中生未成年可以入到去買到佢唔食。 我 可以喺門口揾人幫佢買，好似啲人喺油站哇。可以幫我買煙啊，即係咁買酒啊，如果咪成日都好多。 係啊，我28個 gram 嘅話，你真係夠曬你一日嘅 party 啦，係咪？以前就話嗰啲都係 illegal 啦，一定係 illegal 啦。佢哋咪我見到我咪成扎，以前咪啲 DVD 嘅magazine 嘅，即係可以100隻 DVD 嘅。 哦，嗰啲係啊， 啲黑色嗰啲，佢哋咪真喺嗰度咯。咁一打開，哇！就係真係大麻嘅。咁啊，拎翻學校買啦。所以你好容易，我覺得係佢有 possession 嘅話，佢好容易可以攞得到啦。啊，而家仲合法化添，係咪？嚇，仲冇問題。 即係俾到個信息， 啲家長、 啲人就覺得哇，原來冇問題嘅，咁樣都可以食。係啦，因為政府都話冇問題啦，咁樣有呢、這個，即係有呢個可能啊。係好啦，咁啊。呢節講到呢度先嚇，咁大麻成災咧，究竟係災難個災定係joyful嘅災咧？真係嚇，咁跟住嚟睇下，我相信佢呢啲衝突會一路有啦，因為其實冇一個話 permanent 嘅 license， 個個都係 temporary license。每一個城市開唔開到個大麻店咧，都係嗰個市政府自己決定，州嘅層面咧就合法咗噶啦。咁如果市政府嗰啲市議員啊，嗰啲 council 咧，佢唔過嘅話咧，都唔俾開嘅。 係，所以我哋而家 有聽證會啊，各人 係。我係南加州嘅華人集中地，聖基表啊、哈士安達呢頭都係冇一個 city 係批嘅，就 未俾開嘅。 係， 好講到咗先，下次翻嚟再見。 OK。 好，翻到嚟 LA 睇真啲啊！ 大家好先啊， 咁啊有啊， 蔡偉東。 有嘢講， 因為近排咧，年近歲晚，新年來新年到啦，咁加州尤其特別多咗大陸人或者國內人，富二代走出嚟行騙啊！ 啊，點解咁講咧？ 富二代行騙， 因為佢哋著咗都幾光鮮下嚟，就 假嘅富二代， 假富二代，即係根據有線線人報道啦，即係啲朋友啲 friend 啦，咁近期係有一間餐館中咗招啦，咁另外有一間係賣朱古力鋪頭嘅，咁啊唔開名啦，都係中咗招， 係中咩招咧？同埋點解你咁肯定係大陸人咧？即係點解咁肯定係大陸人？ 因為咧佢話事發當日，咁啊朱古力檔嗰個一個事發當日咧。咁有兩男一女，咁啊過嚟買朱古力，好正常啦。平常你買嘢都係可能咁啊 ，spend 400多蚊。咁然後咧，佢就用咗六七張卡就過啦，都過唔到。 過 即係就過 買嘢嗰條數， 要買嘢數都過唔到。咁然後咧，到最後張就用咗國內嗰張卡嘅，即係唔係美國開嘅，係國內拎過嚟啲信卡。 你 OK？ 即係嗱，咁呢個就呢樣嘢就肯定係。國外嚟嘅人啦， 係啦， 係因為國內銀有銀行户口，有銀行信用卡嘅， 係啦，咁你先問即係你所以呢好輸入都係國內噶啦。咁然後咧，同埋嗰日個 sales 就話咧，買嘢嗰班咧係講國語嘅， 咁樣講國語就未必係國內嚟嘅，即係但係 呢兩點 國外有國內嘅信用卡，咁呢個係啦， 係啦，琴晚再影咧都幾肯定噶啦。咁然後佢哋其實唔好多人買400多蚊嘅啫，咁啊嗰張卡碌咗。咁其實佢應該係叫今次第二次，佢係第二次過嚟幫襯嘅啦。第二次過唔到嘅，因為佢話但追翻講翻就點解上一初初上年嗰時候，又係同樣係新年時間，又係同一批人，就過咗條數，就買咗，然後唔知佢係 出咗門口啊，定係過第二日啦，就打電話去銀行，打翻去國內嗰邊銀行上卡，就 cancel 呢個 transaction。咁然後公司，咁當然嗰間珠寶公司就唔憤氣啦，咁我唯有要同上間公司鬥咬啦。咁結果係輸咗啊，嗰場官司嚟講。咁啊，結果除咗要個珠寶公司要補償，要咬翻嗰400多蚊嗰個 transaction 之外，佢仲要賠多500多蚊律師費 ，total 就冇成1000人啦。 嗯， 咁其實我帶呢個 point 係純粹因為就話俾你聽，就因為近好呢排咧都好多好多人都會用呢個方法去行騙啊。 嗯， 同埋而家大陸做嗰隻信用卡咧，做到好真咁樣， 即係假嘅信用卡。 假嘅信用卡做得好真，你只要係拉，只要你唔係用 chip 嘅話咧，你用張卡一拉， 都係過嘅， 都會過。 但係你講嘅係嗰張卡係真噶嘛？佢哋過咗嗰400多蚊嗰啲係嗰張卡係真㗎嘛？佢因為佢碌完跟住就打我係電話公司係咪個信用卡公司嚟 cut 啊嘛？係咪？咁嗰個就真㗎啦。 嗰張係真嘅。 係啦。 但不過佢話亦都聽到就話大陸都用呢啲卡咧，即係碌就話碌個真，但係其實係空頭支票咁嘅情況係可以做到。 係。 嗱，呢度停一停先。係啦。其實好簡單咁講，成件事就係啲人就攞大陸出嘅信用卡 係。 唔知真定假， 唔知真定假， 就走喺 LA 度买嘢，碌嘢， 但系佢碌就碌细数， 碌就碌细数， 系啦。 咁碌完之后咧，就跟手咧就打翻去信用卡公司嗰度， 就 cancel， 就话佢俾人盗用， 唔系，即系佢冇买过呢样嘢， 佢冇买呢样嘢，即系 dispute 咗嗰个 charge 啦，即系话有人唔系佢做，唔系佢 make 噶啦，嗰个 transaction， 系啦。 咁然后咧就尝试就唔俾呢笔数。 上次唔俾呢筆數， 咁呢筆數係細數嚟嘅， 係細數。 咁嗱，要同大家觀眾講講嘅情況就係咧，一般嚟講，美國我哋用信用卡， 嗯哼， 有人盜用咗我哋張卡，甚至或者我哋攞張信用卡真係自己走去碌鬼咗，走去上網買咗嘢，然後我哋打入去信用卡公司去 dispute 嗰個 charge 咧，係信用卡公司咧。當然佢會去同個商家了解，究竟嗰日係呢個人嚟買嘢啊，定係其他人攞住你張卡，攞住張卡嚟買嘢啊？ 呢個 transaction 係咪真嘅？ 同埋要睇翻嗰個 receipt， 究竟如果你真人去買嘢，有冇簽到名啊？因為50蚊以下唔需要簽名噶嘛。一般嚟講 ，Visa Master 嗰啲，會了解咗個情況之後咧，通常咧。都是信用卡公司會啃咗筆數，商家不會上身， 嗯、 用家亦都不會上身。咁、嗯、但係你講嘅呢個情況，由於是大陸出嘅信用卡， 大陸就唔認數啦。 嗰、那個可能法律唔同啦， 可能啦， 就是要個商家上身， 要需要係全部商家攞翻， 就要商家上身嘅。 係啦， 咁可以咁講，呢樣嘢其實是冇得避。 唔係，咁你冇避話冇得避，咁即係大家都循例上同大家講聲， 係 做開老闆嘅，大家留神小心小心啲啦。 即係做老闆嘅唯有就係唔收 信 其他國家出嘅信用卡嘅， 係啊，只能收翻美國啦。唯有只可以咁樣啦。如果你話幫緊，同埋因為我聽到話，如果因為你用 chip 嘅話咧，你冇得走唔到條數。 嗯， 因為如果你唔係用 chip， 好多時你國內啲佢唔係用 chip 啫，你直接拉咧，佢好容易走數嘅。 嗯。 你一多一個方法嘅咧，咪查下個 ID 啦，同埋對翻個名係咪真嘅？ 喂，但不過你對 ID 有其實你張假卡，我嗰刻我認啫，但不過我之後我 dispute 咗，我都唔理你噶。如果係 嗱，因為 Cherry 講呢個情況咧，就喺城基標啊， 即 係華人區裏面真係發生咗 啦， 同埋真係即係呢單嘢係揚咗噶啦。真係有閉路電視影曬呢班人嗰啲，嗰啲點曬相 啦！點曬相， 佢哋慣犯嚟嘅，喺成機 VR 嚟，尤其是挨年近晚佢咩辦年貨啊，呢樣嗰樣嚇，嗰樣 嚇。因為我哋嗰陣時咧，即係其實個經理都有懷疑嚇，佢可能係即係 dispute 完之後，咁你買咗啲貨，咁你變咗零成本，然後佢可以再轉手再低價放倉。 嗯，但係其實呢樣嘢，你出動到一班人去做買啲幾廿蚊嘅嘢，夾埋先係幾百蚊。然后咁样再转手， 佢就 嗰个成本啊，嗰个成本同风险系好大嘅，对于佢呢班 咁其实 惯犯嚟讲， 佢系纯粹用意系要分散你嗰个 sales 个注意力啫嘛。 嗯， 即系人多咁响乱嘅时候，咁你唔理噶嘛？呢、这个系对张卡，嗰个对张卡，嗰个对张卡，对到下，你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嘅时候，收少懒得嚟嘅时候，咁啊求碌个算数 啦。即系我调转咁讲啊，其实系咪攞张卡上网买二条？ 起碼俾冇，起碼冇可能俾人點到上嚟，冇呢個風險。 即係奇怪，奇怪就應該通常啲差係做大。 係啦，大生意做大生意，要冒險到俾人點曬上，揚曬出嚟。咁啊，應該係大茶飯嚟噶嘛？ 佢應該佢可能就博你哋，即係博啲商家咧個 camera 就唔 work 嘅，係流嘅，或者冇咁高清，或者就算俾人點咗上都好，都唔會博有人邊條友去報上去話俾人知噶嘛？ 我諗佢可能真係戰術失敗 嘅。係啦，即係佢就諗住博你啲商家，誒、你自己啃嘅，你唔會同人講嘅，你啲蝕你蝕錢啲嘢，咁啊點知？咁啱有個善人同我講，咁我上週就一日就爆佢出嚟，咁我哋又真係失察咗啫，呢下就。 所以嗰啲商家，即係都係有呢個風險啦。 有風險，但不過你都要， 除非你就唔好用外國嘅商家啦。 最好就唔好啦。 你收現金亦都係假銀紙啦。 唔係，咁你現金假銀紙，而家你有啲過驗銀紙機噶嘛，都仲你都仲可以話。 但係你有廿蚊都有假啦，五蚊都有假啦。唔係， 所以 你唔會， 你係咪張唯有張張都碌嘅啫嘛？張張都驗。但係嗰啲信用卡你好難話，佢呢頭碌咗，一個轉頭出個門口，我同佢講我 cancel 咗，你又真咬佢唔食嘅又。假卡叫 其實咁呢度咧，美國嘅卡同埋大陸嘅卡同埋每個國家嘅卡都係咬佢唔食嘅，視乎到咗最後條數係邊個食咗嘅啫嚇，咁樣。好啦，咁頭先阿 Ken 係咪又話有另一單騙案啊？ 冇啊，嗰、那個只不過係。近期我都聽過㗎啦，但係我 即係等嗰邊，即係我哋可以講出嚟。等 Family 就 send 咗個嘢，不過佢又有埋幅圖嘅，有嗰個懷疑係慣犯嗰幅嗰個衰樣， 又係喺呢個聖基比瓦尼喺呢個 懷疑。其實都唔係人區㗎，去到 Torrance 嗰度。 好似係麥當 係嘛？唔係係唐人嚟嘅。 咁佢做啲咩咧？ 主要都係例如好似你知我哋好多時啲 sales 都係拍門。嘗試 sell 嘢㗎嘛，佢呢就係話 多 to 多嗰啲 係啦 ，lock 咗，唔係佢主要係一啲比較常，佢唔會多 to 多嘅，多數係 apartment 嗰度。咁啊，例如啲老人 apartment 啊，佢就 sell 咩就 sell 番簡，即係香簡啊，啊嗰啲味好香味嘅，佢就會喺門口嗰度就叫你試嘅，即係叫你試嘅意思即係聞，聞啊嗰啲香味啦。咁好多人都話你聞咗之後咧，好快。就會有啲昏迷嘅個 情況，迷魂簡啊， 係咯，可以咁講啦。咁然後就咪入去大肆搜掠咯，即係都係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就有埋幅相俾我嘅，就唔單止係男嘅，有男有女嘅。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我以前有朋友咧都做呢啲多到多 sell 嘢嘅咧，通常咧係咁嘅。埋得老敲門咧係冇人開門嘅，門都唔開嘅。你係要揾個女嘅嚟敲咗門先嘅。 出奇啊！呢、這、一個，不過總言之啦，而家就即係騙案層出不窮啦，咩都有啦，就即係真係要小心啲啊！因為呢啲多做多啊嗰啲嘢咧，我覺得可免則免啊！真 的有啲有好多時，我差唔多每個禮拜都有人敲門， 我都有噶，我 傳教啦， 都有嘅， 捐錢啦， 咩都有 嘅，學生買朱古力啦，買曲奇啦，買嘢啦。咁啊，賣保險啦，乜 就算我同我太太講 uniform， 就算 uniform 嗰啲 official 嗰啲，你覺得有啲唔妥，你都唔可能俾佢噶。警察敲門，你唔知佢買幾蚊制服咩啊？淘寶幾蚊啫嘛，咁就真係總言之，你覺得唔妥，你就 要乜嘢區嘅警章都有。 係啦，你就唔放心，就你總言之，你屋企你認為安全嘅，你又唔係走咗嘅人。人入嚟要挟咗你，如果有入嚟要挟咗你，警察敲门第一声，第一时间开门先啦。咁如果唔系嘅，你闩埋个门去算啦， 就唔开门咯。 系啦， 即系等于一电话啫嘛，嗰电话都唔识嘅。 哎，日日都唔知收几多嗰啲咁嘅嗰个电话。最近上个礼拜先有一个话，乜乜山，你喺银行嗰张 check 咧就崩咗，5000几蚊，乜，咁我话喂。大佬專業啲啊！我唔識講個普通話，就揾個廣東話嚟講。上收咗線， 我有個我就收咗個係咩嘅？話係中國領事館打嚟嘅，好多人都想到喎。嗰個我比較賤，呢個就啱啦。我開咗 speaker， 然後咧我就直接揾只狗，唔係跟住嗰下咧，一日打兩次。第一次我想俾只狗聽嘅，因為佢冚咗線，咁我冇問。第二次佢打嚟開個都係咁啦，咁我通叫我撳二啊嘛，唔知撳一，跟通翻佢條拉。一開聲，佢又講佢，我兜起同佢講，突然間個 問個殯儀館有咩摩托咧？你打過嚟嘅喎，有咩需要服務？係即刻收錢。 但我都唔知收幾多啊！呢啲人， 呢啲好好玩啊！如果你好玩嘅話， 早唔知咧，挨年近晚咧就好多呢啲層出不窮嘅騙案啦，即係 加上華 人社區喺 LA 啊，即係你諗得出嘅都有，即係差唔多我哋都係要。香港有嘅呢度都有啦，可以咁講 因為佢哋可能都會知道大家新年嘅時候會留定啲錢準備買年貨， 同埋嗰個 巴黎市咁 冇錯，同埋嗰個防範性會低啲 所以大家小心啲啦。 係啦，係啦， 大家小心啲啦。 咁呢集喺度大概講大咗講住咁多先， 係講咗咁多先。 咁啊，下集再同大家睇真啲啊， 睇真啲。